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天，我送你离开故乡，因为雨我们听不见，让冷雨淋湿我的思念。

送千千里不计距离，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，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，好歌一生着你。